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21集，分食。潘令心绪沉郁，换完衣就坐在临窗的榻上，费氏自觉有愧，坐在他跟前欲言又止。潘令看着窗外灯火通明的青楼旧院， 你不必说了，是我运数不好，偏偏遇见了他这般的下三滥。 哎呀，你知道他是个下三滥，心胸狭窄得很，何必跟这种人置气呢？承之，不值得的。 潘令自嘲一笑， 我们潘家已经落魄到这般田地了吗？若是为了口饭，便能绝了骨气，任由他这般嘲笑，那不如让我死。 费氏见他神色悲伤，便知道这些日子的人情冷暖让他真的伤了心。费氏虽然浑，却看得开，他安慰道， 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皇上还没下旨呢，承之，侯爷不也说了吗，潘大人是三朝老臣，在皇上心里还是有分量的。 那头古今打了帘子，萧池也俯身而入，费氏和潘令一同站起身对他行礼。萧池也抬手， 二位不必拘礼，潘侍郎坐吧。 潘令落座，对萧池也说， 今夜不仅扫了侯爷的兴，还误了侯爷吃酒的乐趣，该的。 萧池也不在意，坐下时古今看茶，他喝了几口。 我对侍郎的才学早有耳闻，一直没有攀谈的机会，今夜倒也算有缘。 费氏闻言便笑，冲潘令打眼色。潘令赶忙行礼，萧池也再次示意他坐。 疏通关沟的事情是我办的，各中滋味我最清楚不过。那东龙大街关沟陈旧，都是在潘大人任职工部尚书以前胡乱凿的，有许多不合理之处。我看这次涨水，不该把责任尽数推给潘大人。 潘令心里一热， 家父几年前叫人专门画过图纸，但当时正逢中国兵败，国库周转不开，户部不肯拨银，这事儿便放了过去。谁知，唉。 萧池也扣上茶盖， 还有这样的事？那魏怀古却在御前只字不提，你们两家不是交好吗？ 潘令不语，费氏抢着说， 哎，侯爷，那魏怀古一门心思钻营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做个大官。他熬了这么些年，如今资历是够了，又赶着今年的督察，眼下就等着考评呈报好擢升赐福，日后与海阁老分庭抗礼。谁知这关头出了关沟堵塞的岔子，他当然要想方设法撇清关系，半点责任也不肯承担。 想不到他竟是这样的人。 萧池也面上微微惊讶， 我原先看着户部这些年的账目清晰，没有大错，也想着今年该轮到他魏怀古了，谁知他竟是个蝇营狗苟的小人，可惜了潘大人。 费氏听他话里行间透露着爱惜，不禁壮着胆子说， 新来的消息都密不透风，侯爷，我与承之问了好些人，也不知皇上给刑部的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，潘大人要是判了，会派出去督吗？ 潘令也提起了心，看着萧池也。萧池也稳坐椅中，转了几圈古扳指，把他两人的心都抓紧了。 这不好说，我看皇上也在犹豫。 费氏随即说， 圣旨没下，事情就有转机，侯爷如今是真正的天子近臣，这件事还望侯爷能在皇上跟前美言几句。 我不会为潘大人美言。 萧池也见他们俩人变了神色，才不紧不慢地说， 我只会坦率直言，大人有才又有功，即便有些小过错，也不至于杀头流放。这事儿等我明日进宫再与皇上说一说，若是能行，那赦令出不了四日就该到府上了。 潘令大喜，起身时竟红了眼眶， 又不敢僭越碰萧迟夜，只能揪着自个儿的衣袖插秧似的跪下去。 多谢多谢侯爷救命之恩。 萧迟夜笑说， 古今快扶侍郎起身。这是我该做的，侍郎不必放在心上。今日回去后，嘱咐潘大人好好休养，国事政事将来需要大人的地方还多着呢。 费氏心直口快， 往后侯爷有事只管吩咐。承之，走吧，咱们回去给大人报喜。 潘令一谢再谢，对萧迟夜诚挚地说， 往后侯爷有事只管吩咐。离北太远，我恐怕顶不了用，但是只要在去都，侯爷说一声，我潘承之必定竭尽全力。 萧迟也道， 何必这样见外。不过我听到你说潘大人找人画过去都关沟图，我这边也正在为关沟修补的事情发愁，还请你替我问一问潘大人，能否把图纸借我一阅。 啊，不必问，带我回去，马上差人送去侯爷府上。 萧迟也又宽慰了他一番，看着古今把人送下了船。他听了会儿画舫声乐，回头对丁桃说， 喜欢什么吃什么，叫厨子尽管做，你吃完了备点甜辣的菜，再叫厨子仔细烧几条鱼给你沈公子送过去，不要惊动别人。 丁桃兜着本子就跑，陈阳从后面上来对萧迟也低声说， 主子，薛修义在里面待不久，他还等着见姚文玉，咱们过去吗？ 去，当然要去。 萧迟也回眸，眼底冰凉。 薛修卓在全城司的事情上给我埋了把刀子，我得回份大礼。你叫人再上几壶好酒，这个薛修义大有用处。 邢玉受孔丘主理，管得严，西红轩递不出去消息，好似与世隔绝，他越等越焦心。一夜醒后，发觉自己被隔离看押，换了间没窗的屋子。 怎的突然换了地方啊？ 西红轩因为肥胖无法自如蹲身，只能略微弯腰，从空隙中冲外面送饭的狱卒说， 大哥大爷，好歹给个话嘛。 那狱卒对他的话置之不理，打开挡板把馊饭剩汤推进来，夹起托盘就走。西红轩提高声， 哎，兄弟，留步，我这兜里还装着些银两，看这几日你也辛苦，不如拿去买酒喝，全当我孝敬你。 狱卒回头对他啐了口唾沫。西红轩自讨没趣，也不用饭，坐在草席上发怔。他等着的这几日连觉也睡不好，左思右想，却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时间越久，他心里越没底，这样抚养幽人的滋味太难熬了。这屋里潮，没处通风，也没处通光。西红轩平素睡竹席都嫌夹肉，如今更是苦不堪言。他背上又起了湿疹，想挠也够不着。晚些时候，西红轩听到门口有动静，门吱呀一声响，沈泽川跨了进来，后边伪装成木脸青年的乔天涯给点了灯。西红轩费力地挪下头说， 怎么回事，怎么把我关到了这里，是孔丘的意思吗？我过去没听说过刑狱还有这样的堂子。 你又不是刑部老囚，不知道这个地方才是应该的。 沈泽川扯掉长衣递给乔天涯，对西红轩说， 这边的饭菜也不能吃，我专门备了菜肴，你用些，咱们慢慢谈。 乔天涯一手挂长衣，一手掀开食盒，把适才途中买的鸡鸭鱼肉都摆了上来。西红轩坐在草席上，默默看着乔天涯的动作，忽然一笑，又极快地冷了下去。 看着像送刑犯。 这案子罪不至死，你何必自己吓自己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